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召聚了你的儿女聚集在此。我们说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时常没有思想这身份到底是何等的身份。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是你儿子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特权，这是何等的恩典。天父，求你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真的是听到这真理，也宣讲这真理。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的事工已经是大有果效。从第一章开始，马可就告诉我们，众人都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像是有权柄的，不像是文士们的教训。众人们都惊讶说，这是一个新的道理。耶稣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而且许多人听见耶稣所行的大事，他一并赶鬼，就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外邦人之地来到他那里，来到加利利。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随着他的名声高涨，抵挡耶稣的势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日益高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开始质疑耶稣的教导，甚至他们说他亵渎上帝，因为耶稣声称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而耶稣所做的大事也为他引来杀身之祸。正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在会堂里面，所以法利赛人就决定要除灭耶稣。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到了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在马太福音，耶稣的敌人说他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他的确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甚至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吃喝喝。但是耶稣他不贪食好酒，他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为什么？他在那房子里做什么？因为他忙着叫别人吃饱。耶稣在屋子里对他们讲道，上帝的道在喂养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子连饭也顾不得吃，就表示上帝的道成了生命之粮。生命之粮来到世上说，你们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好叫你们得永生。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耶稣的亲属原文的意思是，从他那里来的人或者属于他的人，这可能是指耶稣的家人，也可能是指耶稣的门徒或跟随他的人。但是我想经文的确是指耶稣的亲属，因为这符合马可一贯的叙事方法。耶稣的家人之后会在这段经文再次出现。其实马可在这段经文为我们再做一个三明治。OK， 二十到二十一节是关于耶稣的家人，三明治上面的那片面包。然后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是关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那是三明治中间的花生酱好了。然后三十节之后，耶稣的家人们又出现，就是三明治下面那一层。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知道那个 Oreo cookie， 那个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巧克力的夹心饼干，他们用心设计的夹心饼干，就表示你应该是这样子一口吃下去啊。你知道有些人，有些孩子他们会这样把它剥开啊，舔那中间那很恶心的那白色的东西，这那很糟糕。你应该一起吃那个饼干。三明治的用意其实就是要凸显有两段情节，他们中间共同的重点。马可在这段经文之中要我们看到，耶稣的敌人和耶稣的家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耶稣的亲属要拉住他，说他癫狂了。你仔细想，这其实很不可思议，但是也不应该令我们太奇怪，因为约翰就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弟兄并不相信他，不是吗？福音书其实从一开始就暗示，耶稣和他的家人之间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隔阂的。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从一开始就一直有一个比他家人更高的优先考量。在路加福音那边，我们看到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们知道这是讲他家族上耶路撒冷守节期之后发生的事情。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赶出圣殿做买卖的人，他的门徒们就想起诗篇69篇第9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诗篇69篇第8节，前面那节经文也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他自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叫女儿与母亲生疏，叫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他说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生活在安逸的台湾，很容易以为幸福美满的核心家庭，一对父母，2.8个孩子，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但是我们应该问问伊朗的圣徒，我们应该问问成都的圣徒，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上帝的儿女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那对象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兄弟，不是你的姐妹，也不是你的儿女。我们的主耶稣他从小就明白这个真理。耶稣的家人要抓住他，说他癫狂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犹太人也说耶稣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犹太人也想要抓住耶稣。耶稣的家人和耶稣的敌人其实对我们主耶稣的看法相当的一致。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这些人是来自首都的大人物，他们不是那种 local 的法利赛人，他们是犹太人宗教中心所派出来的调查委员会，为要调查拿撒勒人耶稣到底是何等人物。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别西卜的意思可能是苍蝇之王，你可能听过，但有另外一个意思，我想是比较合乎这段经文。别西卜也可能是指居所之王或者一家之主。这个委员会调查的结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也就是说，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否认耶稣赶鬼这个事实，但是他们说耶稣赶鬼的权柄和能力是来自于鬼王。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否认耶稣的工作，他们承认耶稣的工作，但是他们否认耶稣工作的意义，也就否定了耶稣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见证耶稣工作却不信耶稣。耶稣对犹太人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原则就是很简单，耶稣的工作印证耶稣的身份，人看见耶稣的工作就应该认出耶稣他是谁。但是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们，调查委员会认不出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把他们叫来问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你几乎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在这里翻白眼， right？ 你几乎可以听到他说，拜托委员大人们，拜托好不好？ 你们既然都承认撒旦被赶出来了，那么到底是谁赶出撒旦呢？撒旦怎能赶出撒旦？撒旦为何要自取灭亡？你们的逻辑，你们的逻辑是什么？文是说这是撒旦王国自相攻打纷争的内战，但是这不是内战。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看见耶稣赶鬼，文士们应该意识出上帝的灵在工作，上帝的国临到我们了。但是我们也好奇，不是吗？为什么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有这么多的赶鬼？其实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需要赶鬼？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见鬼，包括基督徒，基督徒团契大家坐下来就开始分享鬼故事，分享灵异经验。 Why？ 因为你的目光不聚焦在耶稣身上，你不聚焦在圣经里面他的话语中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你就会见鬼，而且到处都有鬼。让我们先厘清一点，基督徒定义上是不可能被鬼附身的，因为你属于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你属于基督，你就有基督的灵。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人可能被鬼附身吗？所以我们改革中救赎历史的架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赶鬼的历史现象。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就代表上帝的国度入侵到撒旦的国度。当上帝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撒旦的抵抗必然会非常的猛烈，赶鬼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会特别的多。但是上帝的儿子他2000年前来了，他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既然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已经得胜了，我们就应该合理的期待，现在如果有赶鬼的事，应该比初代教会要少的许多。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就知道亚当的下场是非常的确定，他终究要被丢在那火湖里面。耶稣来，他的确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但是赶鬼不是耶稣首要的工作。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一并赶鬼 No，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叫我们得永生。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耶稣所有工作之目的就是要叫人认出他的身份，信他是上帝的儿子，认他为主，因而得永生。他不是为赶鬼而赶鬼，也不是为医病而医病，是要叫人认出他的身份以得永生。所以医病赶鬼并不是福音，信耶稣才是福音。但是耶路撒冷的文士们，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用壮士的比喻对他们说，先知以赛亚在49章，以赛亚书49章写，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谁熟悉以赛亚书？文士们把以赛亚书背在他们的心上。当耶稣一讲，壮士 抢夺壮士的家具，文士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以赛亚书49章。他们知道耶稣是用壮士的比喻来宣告自己的身份，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他们当下，文士们当下，调查委员会当下有三个选项。第一，他们可以说耶稣疯了，就像他的家人一样。第二，他们可以杀耶稣，因为耶稣亵渎，耶稣明显的将自己与耶和华上帝当作同等的。或者他们可以马上跪下拜耶稣，认他是耶和华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他们没有拜耶稣，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我们也会想，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不得赦免永远的罪？这其实困惑很多基督徒，不是吗？ Have I committed that sin? 我自己是不是也有犯这个罪？让我先说好了，如果你在乎是否犯下亵渎圣灵的罪，就表示有圣灵在你里面叫你在乎。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你在乎是好事，怕的就是人不在乎，人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否亵渎圣灵。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在乎29节，就忘了29节前面还有28节，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基督徒的目光聚焦在29节上面，就有点像我听到一位牧师Stephen Tracy 他讲得很好，他说你过分注意在29节，你一直在想你自己是不是有犯亵渎圣灵罪，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我问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在一棵树的果子下面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吃这棵树的果子，为什么上帝这么小气。哇，同样的，我们过度的担心自己是否犯亵渎圣灵的罪，其实就是某种律法主义的凸显。我们就容易忘记上帝他有全备的恩典，就忽略他的儿子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与其问谁不得赦免，谁犯了这个罪，我们应该问谁得到赦免。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使徒保罗，罪人中的罪魁，亵渎三一上帝，但是他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应该说，并非是某一个作为或者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magic formula 会叫你下地狱。毕竟耶稣的弟兄他们也不信，他们说他癫狂，就好像文士说他被鬼附身。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兄雅各没有下地狱。亵渎圣灵不得赦免的罪的确是关乎不信，但不仅是单单的不信，而是一种有耳而不听，有眼而不见，将恶称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不幸，就是那种任凭己意，任意刚硬着心持续的该信而不信的不幸。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原来都是不信上帝的人，我们原来都是行为邪恶，心智与他为敌的人，我们本来都应该担当永远的罪，受永远的惩罚，我们都亵渎上帝。但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而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之后复活，四十天之后升天，他现在坐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又赐下所应许的圣灵，叫我们本来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居然可以认他为主，居然可以信。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三一上帝的工作。而一个听到这个福音见证上帝儿子工作的人，仍然任凭己意不信，而且毁谤上帝儿子的工作，这就是藐视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亵渎圣灵。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在马可福音里面，你注意，魔鬼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最后在十字架面前是一个罗马百夫长外邦人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而最熟悉耶稣的人，他的家人，他们不认识他。上帝儿女之中最应该认出上帝儿子的人，祭司、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耶稣。在所有人之中，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们最无可推诿，他们最熟悉上帝的善道，他们最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们眼睛看到耶稣的工作，就应该认出耶稣是谁，就应该信耶稣，但是他们的心却长出荆棘，他们的口说上帝的儿子被污鬼附着，他们亵渎圣灵，就不可能得饶恕。而耶稣的家人，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路加在同一个事件，他记录有一个女人对耶稣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的，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为什么有福？因为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让我们问，谁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旨意。谁爱上帝，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是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谁蒙上帝所爱，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他遵行他父的旨意，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谁是他的母亲、弟兄姐妹？他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上帝的儿子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以我们为耻。既然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就应该有他弟兄的样式，不是吗？毕竟上帝预先定下他赐给他儿子的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使他儿子在许多兄长中兄弟中做长子。我们蒙拣选就是要有上帝儿子的样式，我们效法上帝的儿子，顺服他的父，就是叫上帝的儿子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遵守上帝的旨命，不外乎就是效法我们的兄长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如何我们在世上就如何，他顺服我们就顺服。他不以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姐妹为耻， 我们就不应该让他羞耻。身为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怎能不顺服他的天父，也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他叫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弟兄姐妹，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这恩典并非没有代价的。耶稣的母亲站在外面叫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说，谁是我的母亲？因为耶稣他自己说，谁是我的母亲？因为他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他可以要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他也应许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是必得永生。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要受逼迫 ，right? You know that, right? 你也知道你在来世必得永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世有得到百倍吗？这是我们主的应许，也就应该成为我们今世生活真实的写照。我们的生命得胜吗？我们有丰盛吗？我们的神学成功吗？我们有成功神学吗？我们有得到百倍的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吗？我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到过彼此的家？我们是否开放我们自己的家，好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着百倍的房屋？我和小玉到洪恩堂第一件事就是非常主动的邀请我们自己去弟兄姐妹的家。是啊，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大概就是如果我们留在洪恩堂，你可以期待我们会继续邀请我们去你们的家。弟兄姐妹们，开放你的家，邀请你的弟兄姐妹去你的家。你不需要招待一整个团契，你不需要准备满汉全席，一杯水就够了。我们的主说，一杯水，你给我一杯水喝，你就必得赏赐。阿弥，牧师去探访你，给他准备一杯水就够了。你给我一杯水，你就不能不得赏赐。你邀请我们去你家，我们可以带自己的食物去你家。你家应该就是我家 ，Mikasa Sukasa， 应该就是如此。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家人，我们是耶稣的弟兄姐妹，不就理当如此？我们应该认真看待我们主耶稣在这里的应许，他要我们在今世得着百倍的房屋，我们就应该得着百倍的房屋。最后人总会问，读到这段经文，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不讲究孝道？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圣徒读今天的经文也会想，耶稣他怎么对他妈妈用这种口气讲话，他怎么会对自己的家人这么的冷酷无情？耶稣孝顺吗？耶稣有没有守第五诫命？他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那一天我们的主在加百农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两年三年之后，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他就能够说， 妇人，看你的儿子。就对他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耶稣遵行他父的旨意，上十字架上，就是为他母亲做最好的事。耶稣孝不孝敬他的父？他孝不孝顺他的母亲？耶稣他经历最坏的事，就叫他母亲得着最好的事。什么是对玛利亚最好的事？妇人，看到你的儿子。母亲，看到你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耶稣有没有遵行第五诫命？耶稣遵行他父的旨意，好叫他母亲真的成了有福的妇人。那些本来属于耶稣的人没有认出他，他的子民认不出他，以为他被鬼附身，所以他就自己招来了一群人做上帝的子民。他的家人认不出他来，以为他癫狂，所以他就自己新造了上帝的家庭。他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就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谁是那些坐在他脚下的人？那些人没有从小与他一同长大，他们没有受过最严谨的神学训练，他们是渔夫、税吏、妓女、病人、患麻风的人、被鬼附身的人、不洁净的人，他们是疯子，他们是罪人，与上帝国无分的人。这些人到耶稣那里去，他们在那个屋子里面，耶稣看着这些人就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你觉得那天在屋子里面那些人有什么反应？Who me? 我吗？拉比，是我吗？就是你。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你们遵守我父的旨意。正因为他们不以自己为义，一人都站在门外。正因为他们有病，正因为他们疯了，所以恩典临到他们。耶稣对他自己的母亲和弟兄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对屋子里的人说，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他撇下他自己的家人，就总不丢弃到他这里来的人。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但是不仅如此 ，right？ 我们知道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两年、三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面，在耶路撒冷，也是挤满了人。在耶稣升天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一进城就上了所住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叫你发挥影响力，不是发展你职场的潜力，不是教导你如何经营你的婚姻，或者教导你如何教养你的儿女。福音其实非常的简单，福音就是恩典临到最不配的人，福音就是恩典临到疯子，福音就是恩典临到称上帝儿子为疯子的人。这些人他们心中赞叹，主啊，是我吗？真的是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与其问我到底有没有犯了 不得饶恕的罪，我们应该赞叹主啊，居然是我，你居然叫我成了你的兄弟姐妹，这就是奇异的恩典，何能如此？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儿子叫我们成了你的儿女，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没有例外，我们原来都不配，我们原来都是轻忽你儿子身份的人，然而就是在他里面我们领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福音。父啊，帮助我们不枉费这恩典，帮助我们活出配这身份的生命。我祷告为了你儿子的缘故，阿们。 翻开双子星的历史。